打进，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呢大家都讲究养生啊。其实养生呢就是把身体能够养得更好。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养生就是要养形和养神。那么达成呢神形调养，这样才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对，一定要神形同养哈。那什么是神呢？神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精神领域里面的东西啊，主要是讲的大脑的功能啊，心理的一些感受啊，是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的抑郁呀，说的焦虑呀，对吧？那么形是什么呢？形呢就是指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躯体。比如说这个人吧，他病了啊，他什么病呢？他就是不想吃饭，对吧？然后呢这个然后还出现了消瘦这种情况，然后心情又不好，对吧？然后呢他去医院查了，查了以后呢医院，然后整个查完下来以后呢，说他没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一个脂肪肝，说这个肝脏出问题了。那么这个肝出问题了，那么就是一个形状的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形体出问题了。 对，身体出问题了。 身体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形体出问题了，是不是跟这个神有关系呢？其实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养神比养形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要是说你养不好，就是说你的心情不好，情绪不好，对吧？情绪达不到疏泄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身体肯定会出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就是他经常抑郁呀，他不想吃饭呀，对吧？他还出现消瘦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哈，实际他是先出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障碍。那么出现了这些障碍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他身体呢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就让他整个的功能下降，包括消化功能也下降，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想吃饭，加上他原来的这种比如说原来的饮食不节啊等等这种情况，本身他可能就有这种脂肪肝。那么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西医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他什么问题，就查出来他是一个脂肪肝。但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因为他情绪的不能这种畅快，就造成了他的肝脏有问题。肝是喜欢疏泄，喜欢调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他肝脏就不舒服了。那么肝脏不舒服以后，这个时候肝脏就不能藏血，不能造血。那么这个时候肝脏的藏血功能不好了，造血功能不好了，那这个时候肾脏呢就会没有营养物质来濡养它了，肾脏就会出问题。那么肾脏出了问题以后，肾脏是全身各个脏腑的母亲，那么他们的母亲出问题了，那么各个脏腑功能都会下降，可能这个时候这个人整个机体的功能就下降了。最后可能他身体很多问题会生出来，最后可能甚至于一些恶性病变都会生出来。但是这个是由于什么形成的呢？ 往前倒，是由于他的那个情绪的不调达，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神没有养好。 实际上一个疾病的产生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咱们在这里不一一的去探究，但是就它的神这一点来讲，对于病症的产生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那么刚才您说神实际上呢就是精神，那么精神里边又包括像情绪啊、情感等等，那如果你这些出问题了，长期以往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行，那就影响你的身体了。 对， 那么你身体不好了，反过来又影响你的神，所以呢就达到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对，赵老师，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遇到一个外邪吧，比如说遇到一个寒冷的刺激啊，比如说秋天了、冬天了，外界这个气温下降了，我们遇到一个寒冷的刺激，但这只是一个外邪侵入。如果我们这几天非常高兴，可能我们就不得病。 对，可能抵抗力就强，是吧？ 对，可能刚好郁闷了一下，这个时候您就嗓子不舒服了， 对， 扁桃体就发炎了，然后最后也话也说不出来了，嗓子也哑了，整个人状态都不好了。如果没有您那个抑郁的心情的时候，可能这个凉对于您来说不成问题。 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呢是提倡精神的。老说我们要怎么怎么要精神，也就是说这个神啊对于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说的主题啊，就是养生一定要神行同养。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对，神行兼备。 兼备。那么神它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和情感，这都是中医讲的神的范畴里面的。情绪由什么引起啊？情绪由我们的自然属性引发。比如说赵老师突然一下很热，比如说今儿北京桑拿天儿，对吧，我们遇到了36-37度，我们这阵儿肯定是这种情绪不能好，因为太热了嘛，对吧。比如说这阵很冷，然后家里呢这个暖气也坏了，也没有空调，那么我非常冷，我这阵肯定情绪也好不了，对吧。所以这个情绪呢它受人的这个自然属性影响，冷啦、饿啦、累啦，对吧，这是一种自然的属性。但是情感呢来源于人的社会属性，比如说我长期的工作不顺心，对吧，比如说我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啊，什么样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一直呢就是说没有实现。比如说我想在工作上做出某种成就吧，但是我努力了努力了，好不容易就是说快有这个成就了，但是被我们可以说是心术不正的人吧，给害了一下，这个时候然后就有一定的波折了，对吧，受到很大的挫折，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情感肯定好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感呢？就会出现抑郁的情感。这个时候 就自己呢不能自控不能自拔的时候就转为抑郁了。 就转为抑郁了。那么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尤其是有的人在受到重大的打击的时候，比如说亲人突然一下离世了，你比如说要是说老家哈，走到我们前面的人可能确实很郁闷，但是他好像还能想得通，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说这是中年怕丧子，老年怕丧妻或者是丧夫哈，就是老来伴儿嘛，老人都希望有伴儿。那比如说老人突然一下没伴儿了，或者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突然一下他的儿女出问题了，那么这种巨大的打击是人不能承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肯定会在这种情感上要出问题，这个时候抑郁的问题肯定是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情绪整个就是非常的低落，肯定是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就整天会缠绵在这种悲哀当中啊，就是说不能自拔，肯定是会有这种许多问题出来啊。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那个做 B 超的这个医生啊，副主任医，女性，人非常开朗， 40多岁，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最关键的是呢，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丈夫。这丈夫呢，是学英文的，是那个大学老师。然后呢，就是两个人关系也非常和睦。然后她爱人呢，还到那个美国去教学啊，待了2年的时间。她还随同丈夫呢，在美国待了1年。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买了一套新的房子，然后就装修。装修完了以后呢，都挺高兴的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他那个新的房子是1楼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那个丈夫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就在他们家那个窗户底下就被别人突然一下就捅了一刀。然后他丈夫就喊他，他出去的时候他那个丈夫就倒在血泊当中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凶手就跑了。她看着她那个丈夫倒在那个血泊当中了，因为本身她家离医院不远嘛，她就赶快打电话赶快喊人，然后她这个丈夫当时就因为失血过多嘛，就不治身亡了。她当时整个一个人就崩溃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整个人就躺在床上就不能动，然后她就是整晚上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医院里面的人就给她推安定，就是推了安定以后，打了安定他能睡着，要是不打安定的情况下他就整个人就睡不着，就整个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持续了3个月。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在我就记得他2-3年以后他才缓过来。然后最关键是他丈夫的这个凶手啊也没有破案，只是他们家在装修这套新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跟那个装修的工人就是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是不是由于这个摩擦造成的这个装修工人的行凶哈，最后就不知道，然后就没有破案，所以他就一直缠绵在这种负性的情绪当中就不能自拔。所以说人生在遇到这种大的波折的时候，人就很难避免发生这种抑郁的状态和抑郁的这种心情以及抑郁的这种症状。 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种情感或者是心理受到打击，受到某些事情的刺激 的事件 造成的一种心理的难以承受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那应该说是称为抑郁那假如说由于抑郁的话呢，现在咱们还是有吃药进行治疗或者跟心理医生进行交流疏导等等。那我们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进行改变呢？ 这个张老师就是看这个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是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我们从养生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吧，比如说到这个秋季冬季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日照时间的缩短，这个时候人也会有一种抑郁的情绪表现出来。还有的人呢，他是有一些身体方面的疾病有疾病的人一定是他的这种情绪他不会很好，对吧？他情感受这种疾病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他的情感一定就不正常。所以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有一个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像这个秋冬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情绪的这种低落这种情况我们中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剂就可以解决。这个中药的方剂是什么呢？叫甘麦大枣汤。方剂非常简单，甘草、小麦跟大枣，90克的甘草，30克的小麦，10枚大枣，然后把它熬成汤然后分成3份来进行喝下去。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听众朋友更年期了，觉得到这个秋冬季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郁闷，您不用这个甘麦大枣汤，您就喝一碗那个热热的那个面汤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确实在秋季的时候呢，往往万物凋零这个落叶纷飞非常的萧瑟，这个时候会引起你很多的联想有些人这个多愁善感就容易的引起情感上还有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变化所以有些真的是可能有些抑郁，但是也有一些人真是长期的得病老是这儿疼那儿疼不舒服睡不好觉等等的造成 成他有一种对生活吧，他就失去信心了啊。时间长了以后，他没有什么乐趣，也会转而成为一种抑郁，都有可能的。 哎、对、嗯，而且张老师，您刚才形容的这种抑郁啊，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方剂来解决。 嗯， 这个方剂呢，就是茯苓、百合、芡实和莲子四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做成的口服液。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加上一粒转移因子的胶囊。哎，这个转移因子呢，它是提升我们整个身体的机体的抵抗力的。您看您刚才形容的这个人哈，就是说他有很多慢性疾病，对吧？这个时候这个被这个慢性病折磨的他自己都痛不欲生，要轻生，不想活了，那么这个人整体的抵抗力一定是低下的，而且这个人在抑郁的状态下脾胃一定是不和的，对吧？心境心情一定是烦躁的，哎，心神一定是不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说的这个百合、芡实、茯苓、莲子，它具有养心安神、健脾和胃、助眠这样的功效。 嗯， 哎，所以您服用了以后呢，整个的人呢会慢慢的从这个抑郁的状态当中慢慢的走出来。而且还有一个呢，它配了一粒这个转移因子的胶囊，哎，这个时候呢会大幅度的提升您这个人的整体的机体的抵抗力。 嗯， 那么可能您长期应用的情况下呢，就不仅仅是您的这个抑郁的状态好了，可能您随着这个抵抗力的提高，您的那些慢性病也有所改善了。 嗯， 哎，这时候症状没了，心情又好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可能您的我们说的这个形神供养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嗯，好的，那如果呢您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啊，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情绪吧，咱们暂且说不好的情绪，有些呢是不是抑郁呢，这个东西还得要通过一定的这个检查， 对， 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话呢，您呢刚才贺主任也介绍了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有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加上这个转移因子的这个口服液啊。您如果是想试一试的话呢，现在正好赶上一个体验活动啊，非常难得。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呢有这样的机会啊。大家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来参加体验活动。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 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好，听众朋友，那为了呢调整大家这个情绪哈，尤其有些朋友呢可能有抑郁的情绪，那刚才贺主任也提出了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用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加上转移因子啊，这个小方法您想试一试的话呢，目前正有一个体验活动啊，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个体验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实际上呢，这个情绪的调整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哈。那为了配合大家的这种改变啊，我们养生之道联合市委联合将举行一次红色之旅的活动。这次红色之旅呢，我们的地点是延安。 嗯 啊，这个延安呢，确实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想去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发祥地，确实值得一去。 嗯，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更年期， 嗯， 然后抑郁啊，您知道她丈夫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啊？ 啊，她丈夫是那个就是人大的硕士，但是后来他自己就下海了，自己做这个建筑这个行业啊，经济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她丈夫就带着她，去国外旅游， 到处旅游， 到处旅游。后来他就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这个抑郁的状态就好了，就是通过旅游养生。解决了他这个问题， 小环境哈，走出来，进入大的世界， 对， 一下心情的就开阔了， 嗯 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个红色之旅啊，去延安啊，大家将参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 嗯 啊，真的是巍峨壮丽， 对，它在陕西跟山西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壶口瀑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据说这个音乐家冼星海的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黄河大合唱》， 对， 嗯， 他必须得看到那种意境啊，他才有感而发。 对，所以在这里能感受到那种中华民族哈、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这种民族精神。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延安的象征，宝塔山、引水河、真的是，让大家浮想联翩哈。另外像一些古代特别重要的一些遗迹哈，比如说可以参观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黄帝陵轩辕庙， 对， 也特别值得去。 寻根问祖的地方， 这次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咱们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所以赶快来报名参加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一家一团去旅行。